你们比你们的鱼、啊、我们比我们的鱼、啊、雨过天晴各自散去，你管他则甚、啊、你管他则甚、 啊、你呀、啊、跟人小你变狗毛、嗯、小姐他不告诉我。 Yeah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乱闯，唯有东九之楼不能乱闯，我不敢前去。 你去不去？ 不敢前去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迟小秋在京剧《锁麟囊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、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